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明星钟情九六九， 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轰然坠入大海，你们熟视无睹。我增高了海平面，你们依然无动于衷。经过了数十年，你们才有所察觉。或许我消失的并没有你们想象那么慢。 中国品牌节已经成为中国品牌活动领域颇具影响力的宣传展示中国自主品牌形象的综合传播平台及中国品牌链接与提升平台。自2007年举办首届至今，已先后在北京、青岛、贵阳、大连等城市举行了11届。今年第12届中国品牌节将于8月8号来到四川成都。合作联系电话：010-5158-1108。 我打算在黄昏时候出发，搭一辆车去远方。今晚那儿有我遥远的相见，我急忙穿好衣服推门而出，迎面扑来是街上闷热的欲望。我轻轻一跃跳进人的河里，外面下起了小雨，雨滴轻飘飘的，像个年轻岁月。我脸上冒着雨水，就像冒着幸福。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就像没有痛苦。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就像每个人都拥有。青春幸福，我心里什么都没有，就像没有痛苦。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就像每个人都拥有。

这条街开始拆迁，到处都是泥泞。他们说这里不久会有一个新的居民区，有宽阔的路面、崭新的路灯，还有一片芳草地。日子一天又一天，我也将要离去，告别这个城市，告别这里的回忆。日子一天又一天，我也将要离去，告别这条老街，告别这个雨季。这是一个坚强的城市，可到处都是脆弱的人群，在短暂的喜悦和盲目的追寻中索取一片安宁。我想超脱，却还在这里想着那段荒诞的感情。这是一个希望的城市，可到处都是无奈的叹息，成全了多少，又粉碎了多少，演出一幕幕的悲喜剧。新的不来，旧的不去，这条街真的真的好腻。告别这个城市，告别这里的回忆。日子一天又一天，我也将要离去，告别这条老街，告别这个雨季。这是一个坚强的城市，可到处都是脆弱的人群，在短暂的喜悦和盲目的追寻中索取一片安宁。我想超脱，却还在这里想着那段荒诞的感情。这是一个希望的城市，可到处都是无奈的叹息，撑着了多少，又粉碎了多少，演出一幕幕的悲喜剧。新的不来，旧的不去，这条街真的真的好腻。这是一个希望的城市，可到处是无奈的叹息，撑着了多少，又粉碎了多少，悲喜剧。新的不来，旧的不去，这条街真的真的好腻。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九六九。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儿的，也听经典九六九。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精英优选经典九六九。 这

装成听不到，我也能知道，我的你都不要。我知道，我都知道，只是分手预兆，却还要讨你不停的笑。我知道，就快没完没了。你对我的好都来不及回报，你知道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计较去换每一个甜蜜的拥抱。我明知道你

在那遥远又已无意遇上，共你初次邂逅，谁没有遐想？诗一般的落霞，酒一般的夕阳，似是月老给你我留印象。斜阳离去，朗月已幻想，没法掩盖这份情欲盖弥彰。这一刹情一缕，影一对人一双，哪怕热炽爱一场，全直退和涨，月冷风和霜。夜雨的狂想，夜花的微香，伴我星夜里幻想，方知不用太紧张。没法隐藏这份爱，是我深情深似海，一生一世难分开，难改变也难再，让你的爱满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著名艺术家严肃， 人生呢总有些感悟，到八十多岁以后呢确实有些感悟，叫阅历即财富。阅就是读书，历经历，古人说得好，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著名演员李明启， 现在的孩子社会这个整个的氛围不一样了，所以孩子们的追求不一样了，我们那会儿吃饱了就得，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是所以说呢有些想法是正常的。 360公司创始人周鸿祎， 不怕失败的人从失败中去总结经验教训，我觉得你才可能去真正的坚持创业。我们因为害怕失败，所以我们不敢去尝试，所以找嘴上说要创业，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希望进到一个保险箱，我们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很在意工资，我们很在意待遇，一个单位多给我2000块钱我绝对不要，绝对去一个高工资的地方，但我们又想想说其实我得到了什么。我们太多的决策都是因为我们害怕失败。 969精英 news， 精英 news， 欢迎收听969精英 news， 我是龙叶，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星巴克 CEO 凯文·约翰逊曾表示，中国团队正在与一家大型科技公司商讨派送合作事宜，预计能在今年年底前成型并付诸实施。星巴克近日发布的财报显示，其中国市场九年来第一次出现下降，也是促使其拓展外卖市场空间的原因。据彭博消息，一位知情人士透露，香港航空出售近30%股权的计划已被暂时搁置，因其最大股东之一海航集团的董事长突然离世。知情人士称，何时恢复谈判目前尚不确定，竞购者至少包含5家亚洲投资人，其中一些是香港富豪的家族理财室。拼多多联合创始人达达对创维的维权声明作出回应，他表示拼多多此前和创维有合作，创维在未做任何沟通的情况下突然下架全部商品，对于山寨机，拼多多的规模很小，这些东西其实在淘宝等其他平台上都有。以上就是本期的精英 news， 我是龙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痴痴的等你归。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此刻我是主打。 忙碌一整天，听听好音乐，让自己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健雅。 天不满又逃不满

箱中双手将礼物抱紧，身装衣饰与我夜行，摇动夜里给你一刻惊喜的心吻，很想相拥祝福你大一岁，前来你的小小堡垒，却发现他也带着你心爱玩具，我仿佛玻璃鞋尽碎，一点点玻璃铺于心里，你花一分钟想出一句，笑说我会满意你身躯，尽情娱乐我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留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生花光气力相爱，难逃最终输得慷慨，我发誓不会困在最善变的海，尽情娱乐我吧，我自行回家，没有眼泪要流下，不要忘记，我不会是个笑话，尽情愉快吧。

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我喜欢你爱过的心，轻触我每根手指感应，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承诺。喜欢你那微笑的眼睛，连日落也看作春意。我喜欢这样跟着你，随便你带我到哪里，你的脸慢慢贴近，明天也慢慢的慢慢清晰。 今天我寒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不清影踪，天空海阔你与我可会变，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淡心里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会弃了理想，谁人都可以，哪会怕有一天千里共我。今天我夜里看雪飘过，怀着冷却了的心窝飘远方，风雨里追赶，雾里分 由，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为了理想，谁人都可以，也会怕有一天只是共我。 再熟悉，你笑容，你触碰，还是让我心动。好想你不停止，好想你，我爱你，给我勇气，那包容，那激动，都是我被爱的光荣。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面对地铁性骚扰，你会怎么做？ 可能我会选择不声张吧。感觉还是有点丢脸， 我可能会离那个人远一点吧，我会赶紧换一个车厢。 看看他是怎么做的。 哎呦，这地铁怎么老是这么挤呀？ 拿走你的脏手，马上跟我下车去见警察。 经典九六九公益主张，请勇敢捍卫自身的权益。 第二届全国家政日暨全国人气家政服务员和家庭评选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百万奖品中奖全国金牌阿姨及和睦家庭，现关注管家帮公众号即可参与投票抽奖，百万好礼乐享不停，咨询热线95081。 一闪一闪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一年一年又一年，飞逝尽在一转眼，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又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推理。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爱你，依然爱你，依然爱你。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那些时光是我最 辈子最美好的那些回忆依然无法忘记，我依然爱你，这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永远一定会依然爱你。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 我们说每一次不同的人不同的环境下面是有对美有不同的要求的，而发现美的眼睛一定是在你的平时的日常的积累当中才会产生的。比如说我们饥饿的人就把面包和肉看成是最美的东西，而这样的最美的在我们说小康社会以后，我们一定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艺术是最美的，而这些最美的又是在你看得懂和看不懂之间才是最美的。所以你要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你一定要去受美的熏陶，走进博物馆吧。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大学教授、中国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泽山，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啊，这个科技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建设创新型的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这是我们青年一代的任务摆在你们身上。 神舟十号航天员陈东， 我在白天也会经常去看飞船的轨迹，经过我们祖国的版图上空的时候，西边下面的山川河流甚至特别小的这种小镇子都看得很清楚，轮廓很清晰，到了中部开始变得模糊，到了东部基本上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所以我回来也经常跟自己说，也跟我周围的人说，地球是家，祖国是母亲，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爱它，保护它，去珍惜它。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九六九历史上的今天，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1704年8月4号，英国军队占领西班牙的直布罗陀。1789年8月4号，法国废除封建制度。1791年8月4号，土耳其把奥尔肖瓦割让给奥地利。1805年8月4号，爱尔兰数学家哈密顿出生。1821年8月4号，法国著名奢侈品品牌 LV 创始人路易威登诞生。1875年8月4号，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逝世。1931年8月4号，中国无产阶级杰出的革命家蔡和森去世。1961年8月4号，美国第44任总统巴拉克奥巴马出生。1996年8月4号，第26届亚特兰大奥运会在美国亚特兰大落下帷幕。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英奇，我们明天见。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今天去哪儿看电影？ 就去保利国际影城马家铺店，保利全景升级 Poly Max 激光双巨幕豪华影厅，超低会员观影价等你来体验。地址：南三环西路凯德莫五层。 享受电影，享受生活，尽在保利国际影城。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聚焦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着力营造鼓舞创新创业的时代标杆形象，鼓励中国自主品牌树立全球视野，探索新经济品牌发展之道。2018年第12届中国品牌节，一场满载质与质的高端盛会即将荣耀开启。8月8号，成都西博城，相约而见。参与报名：0105158-1108。 夏天就来密云清凉谷。高山滑水好玩刺激，玻璃栈道、玻璃天桥步步惊心，水晶长城壮美绚丽，免费滑竹筏，5项水上拓展等你挑战。京承高速16出口直达清凉谷。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毒，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你是我昨天的笑容，也是我今夜的伤痛。当幸福飘到我肩头，你转身扬起一阵风，于是幸福驱散成寂寞，于是寂寞被锁在眼中。属于我们爱情的冬天，来自 明星钟情九六九， 钟情九六九， 我是主打， 我是丁薇，听经典音乐就在 FM 九六点九。 之前有什么热泪无数啼笑。

我的男人缘哦几乎是零，我的腿长也长不过林志玲，罩杯再怎么挤也不会有G，我的青春永远不敌那 SHE， 唱歌到底比不上原住民，没得到金曲还要说声恭喜你，主持功力绝对输给陶晶莹，幸好身边还有几个棒棒糖弟弟，我就是范范志杯，可以的话我想身体有时候吃点小亏就是占占便宜，赚钱不需要靠内线交易，我这样说你会不会觉得没说服力，这个世界有时候不太公平，爸爸说拜托比上不足比下还有余，没有小螺丝钉哪来的大机器，更何况快乐其实不需要犹豫， 小鸟叫不停，飞过青草地。夏天到了多美丽，大地穿新衣。虫儿虫儿叫不停，微凉的夜里。秋天到了多美丽，枫叶飘满地。让我想念你，冬天到了多美丽，雪花落满地，大雪大雪下不停，河水结成冰。 结成冰。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速度高度 Apple's growing like a weed. 引领